世界进步人民无限敬仰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俄罗斯、伊朗、乌干达和委内瑞拉等很多国家先后成立一个有政界、社会界人士参加的缅怀委员会，并在世界各地举行了数百场次的缅怀会和业绩讨论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在7月8号之际，塞尔维亚的新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在意大利的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友好声援团体等各政党、政界、社会界人士和团体，以及英国、民主刚果等世界各国媒体，分别发表声明、谈话和文章，称颂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柬埔寨王国国王和大王后向我国驻柬大使馆送来了大型花篮，有很多国家的政府、政党和团体人士分别访问我国驻本国代表机构，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太阳像、两位伟大领袖在一起的全身像和塑造两位伟大领袖形象的美术作品献花篮和花手，表示了崇高的敬意。